欢迎来到女神麻辣烫。 是的，那么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什么呢？也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护肤的一些的东西。 对， 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有哪些适合这个油痘皮使用的。 油痘皮是什么？ 就是油 油痘皮是吃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咱们很多的女性就是有这种油性的皮肌肤嘛， 嗯， 然后它会有这种 痘性的皮肤， 对，痘性的皮肤， 然后简称油痘皮， 对，油痘皮，对，油豆腐皮儿，对。那么有哪些粉底液比较适合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几款， 嗯。 嗯， 哎，我能先问一个特别弱智的问题吗？ 嗯， 为什么弱智？是就是粉底液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粉底液呀，说实话啊，就是首先是起了一种遮瑕的效果。 有痘痘的时候涂一涂， 就是也不是有痘痘了，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觉得女生会有一点黑眼圈，或者是皮肤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 没睡好的时候容易、啊， 没有睡好，有时候脸会泛黄一点。就不管多白、嗯、真的会脸稍微泛黄， 就是皮肤状态不太好， 皮肤状态就是很不饱满， 嗯， 然后就是涂上粉底液会显得这个气色呀各方面稍微好一点， 就让自己看起来气色很好的一种。 对，而且它会遮瑕嘛，就是你的细纹呐、啊、它可以遮掉， 能遮掉细纹。 对， 那这个什么，那我就好奇了、嗯、今天到底要推荐哪一种东西， 嗯， 哪种东西，哪种更适合这个油痘皮这样的皮肤的人、 啊、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啊。这是什么呀？ 对，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的 Double Wear 持久粉底液。那么说到这个适合油皮的粉底呢、嗯、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粉底了，它的持妆效果呢非常强，而且是轻薄控油，这个遮盖力呢还是非常的强的， 就是说很容易把我们皮肤上的瑕疵遮盖掉。 对， 有的特别薄的就遮盖不住，就遮盖效果会不好。 对，而且它的这个参考价格呢，就是市场价格，就是专柜的价格吧，应该是说是390元。 390元，这个在粉底液当中算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还是偏贵的一款，嗯、还是适中？ 是偏贵一点， 偏贵一点， 偏贵一点的了。嗯，啊、但是啊，也粉底液，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个价格。你像比如像那些大牌啊，像迪奥、 嗯、 Chanel， 嗯， 这些可能就是可能会更贵一点点。 就是说，想要好的遮瑕效果，或者迅速能改变肤态状况的时候， 其实 这个钱不能省。 是一个是遮瑕效果要好，关键是它尽量的这个化学成分稍微少一点，就尽量还是有一种保护皮肤的作用。 对， 因为你这个粉底液，化妆品它多少都是有化学成分， 嗯， 它多少都会腐蚀一下我们的肌肤， 嗯， 所以说尽量还是少化妆多护肤。 所以就是买的时候可以狠点心买个好一点的。 没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给各位女仙女们， 仙女们， 女仙女 想成为仙女们的 仙女们，然后推荐的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那么下一个粉底液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是 NARS 的。 纳尔斯， 嗯， 哎呀，这名字让你读的，真接地气儿。 对，这一款呢是纳尔斯的裸光奇迹粉底液，就是这款粉底呢就属于是， 涂完之后会怎么样呢？ 你知道纳尔斯他们啊？算了，你不知道，我相信 你要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 我相信很多纳尔斯他们家的这些女宝宝们呢，就是买过他们家的蜜粉，这款应该是非常好用的。嗯， 然后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它的特点就也是跟刚才一样，就是他们就是粉底液要是好的话，就是遮瑕呀、嗯，还有这个持久度会比较好。 就是不要一出汗就被花掉了。 哎呦，这个你得分人，你知道吗？ 怎么讲？ 我有一个舍友啊。 你舍友？你要吐槽你舍友了是吗？ 对， 舍友好可怜啊，这样都能被你吐槽。 他真的是，我跟你说，你根本就是无法想象，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经常就是他脸啊，就是涂的，哎呀，妆都很漂亮，很好看。 嗯， 但是突然，就是只要他待半天，脸上的妆全部卸掉。 自然能卸妆是吗？ 自然卸妆，他的皮很神奇，就是他出油出的特别厉害。 哦，所以这时候他要选择这种比较持久性好的粉底液才行。 对对对。对，没错， 我好想看你那室友长什么样，自然卸妆什么效果？ 就是长得像蓝精灵，很可爱了， 好， 也很漂亮。好的，那么下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粉底也是这一款。 嗯 嗯， 你带一个小勺子是吗？ 对，带了一个小勺子。这款呢就是 Covermark 的奥利中草药粉霜。 中草药。 对，就是如果爱起痘痘的女同胞们，就一定要买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 可以 不起痘痘，是吧？ 没错，而且它的价格呢是400块啊。刚才的那一款粉底液呢，刚才我们推荐的那一款粉底液的，它价格呢是300块。 等于说第一款价格偏贵一点，大概是380-390块钱。 是的，是的。 第二款是300块钱，这一款跟第一款价格差不多，400块钱。 没错， 这只是参考价格。 这款粉霜呢，大概就是被所有豆油皮都购买了的。 就是一定要买这一款，是吗？ 对， 因为它就是草药，就是比较自然的成分多一点， 是比较自然成分是多一点的。那么要跟大家推荐的最后的一个粉底液呢，要先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哦，那是这一款，和刚才的有点类似，只不过少了一个勺。 对，我想说，哎，这跟上一款有什么区别？ 对，它的这个它的名字呢叫 SUQQU， 是记忆塑形粉霜， 记忆。 对， 它能记忆什么？ 也叫奶油粉霜哎。 奶油听着蛮好的，很甜的感觉。 听一下它的价格 ，OK， 800块。 哎呀，这个价格很贵啊！ 800块30克。 那它贵的点在哪里呢？ 贵的点那真的是，就是膏体，它属于是膏体，如同这种奶油慕斯啊。然后它呢是 滑 润细腻，好推开。很好推开。 就很好往脸上涂。 对，没错，而且遮瑕度呢属于是中等偏上。 中等偏上，就还不是遮的最完美的。 对，遮的不是最完美的。那大部分都使用的感受呢，就是几乎是不会暗沉的，而且早上7点多就是化完妆之后，睡个午觉起来看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皮肤竟然依旧是白赞，仿佛在发光哦。 就是说，即使你睡了一觉，脸上会出油、冒油， 是 仍然它能保护的特别好，像你刚化完一个效果。就持久力超强， 持久力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800块钱也是一分钱一分货，是吗？ 一分钱一分货，你听这价格你就明白了。 哎呀，真是啊，从300到800块钱， 是的，是不是很神奇？ 就是大家要舍得在脸上投资， 是不是觉得女人真的是很费钱？ 我觉得以后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选好，找个省钱一点的，是吗？ 是的。那么好的，那第二条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呢，就是年轻的女生适度保养抗衰老，这张牌究竟应该怎么打？ 对，首先我觉得女生嘛，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不理自己， 就挥霍啊， 挥霍呀、 啊！ 结果你看到我了没有？我就是觉得，我很年轻，一直这么以为。有天突然发现，哎呀，我年纪不小了，有点晚了。 哎，没有了，还好。我觉得男生，我一直录咱们节目的时候，我一直说，我说男生就是比女生要衰老的会慢一点。 为什么？ 就是他这个分解呀，包括新陈代谢，就是不一样吧？ 物种不同嘛。 是 物种不同。 对对对，就是我们怎么才可以优雅的老去呢？而且希望这个老呀是能晚一天是一天，慢慢的，哎，慢慢的老，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吧。 对对对，其实衰老没有那么可怕，抗衰老呢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只要了解这个衰老的原因，认真去做对抗就可以了。 你有什么小方法告诉我们吗？ 对，今天呢，我今天不是还出题了吗？我的小盒子在， 你的盒子在你旁边， 在我旁边。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我就要问你， 不是现在就要考我吧？ 现在就是要考你， 没进入这个对答环节，我还没准备好。 我现在就要考你， 好吧？ 因为这个题，我就是 正襟危坐，准备好， 没错， 整一整理。 来，你读吧，我就不用你选了。 他给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对， 就是每次我们都会准备一些问题来考对方嘛，而且事先不让对方知道。 是的。 他考了个特别宏大的问题，他说皮肤是如何变老的。 是的。 废话，年纪变大了皮肤就会变老啊。 那这是很老套的说法。 第一个我觉得是时间啊，就是因为随着年纪增长皮肤会变老。第二，我纯瞎猜啊，就是化妆过度容易导致皮肤变老。第三个我觉得太阳直射，就是不注意防晒会使皮肤变老。不保湿皮肤会变老。然后不护肤不润肤，就是皮肤一点不保护，就像很多男生一样哈，皮肤也会变老。 对， 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其实你答的 差不多了吧？ 答的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在男生的水平里面算好。 在男生的水平 算不错的。 我以为我是标准答案，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哎，不是太了解了 啊。好，听听你正确答案。 其实皮肤是如何变老的呢？就是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嘛，天气是又干又燥，很多人就容易焦躁起来嘛。 我讲的是自己这小鸡了啊， 对， 好像打的也不是很好的意思。 再加上就是加班熬夜呀，身体就很疲惫。就是你这样长期的熬一段日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每天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你会被自己脸上暗淡的细纹会吓一跳。 哎，说实话，虽然作为一个男生可能不太注重这个，但是有一天早晨，就是那个我照镜子洗脸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真的突然间发现，就是眼睛底下，我就觉得，哎，以前我眼睛是这个样子的吗？ 变了是吗？ 对，我才意识到啊，原来年龄在脸上真的是有反应的， 真的是有反应。对，那就是这个衰老呢，就悄无声息地爬到了你的脸上。其实它这个原因呢有很多，首先就是这个。日晒， 就刚才我提到了， 有日晒、 就是、不注意防晒， 它为什么会有细纹？就是有日就是不是，我刚刚说的是， 你说的是防晒， 防晒，日晒， 日晒， 日晒。对，你像我们现在，因为我妈妈经常跟我说，你出门一定要带伞呀，或者是涂防晒霜。 对， 因为如果女生不涂防晒霜或者是不打伞的话，她的紫外线长期照射在脸上的话，会起斑。 那我替男同志问一个问题，男同志怎么办？我们总不能打个伞吧？ 你们 那不是很娘？ 没有没有，你们也一定要适当的去护肤，因为我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提过，就是金刚狼的那个扮演者休杰克曼，他就是皮肤癌嘛。 对， 他已经今年做第6次的摘除。所以他就是呼吁。在 ins 上发了一段话，就是呼吁很多人，就是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 就是 预防皮肤。 大家不要觉得护肤只是个女人的事情，但是所有人类，这跟爱没有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就是健康，你也要让自己的皮肤健康起来，所以适当的护理一定是必不可少。 是的，那么就是 防晒首当其冲哈。 对，那么我们皮肤如何衰老？首先有这个细纹，细纹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夸张的表情。 比如说，哎，这样是吗？ 就比如像我们经常爱笑的人， 哎、扯到脸了。 对，就我们经常爱笑的人，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的呢，就是熬夜。熬夜真的是会让你迅速衰老，熬夜会对皮肤的损伤是很多方面的，比如说皮肤的水分会，失水会增加。就是它一定会失去一些水分， 就像一块抹布没有了水分，就变得干了。 抵抗力会减弱，当然了，肯定会长细纹，因为长时间熬夜会直接影响胶原蛋白纤维的产生。 我刚才想想刚才我自己随口说的那个例子，像一块抹布一样，我们的皮肤像抹布。 然后还有一种衰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皮肤是暗沉，暗沉一个就是日晒，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就比如说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 没错， 不洗脸不护肤，你的皮肤怎么可能好呢？ 对，然后还有就是皮肤没有光泽，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啊。比如像这个， 哎呀，我觉得我的脸就没有光泽，你看你脸都在放白光，你在看我的脸， 没有，我只是 吸光， 我是天生白，不好意思、啊 好吧。 好的，那个这个原因呢，就是洁面会过度， 就是过度化妆吗？啊，不，这是过度洁面。 对，过度 为什么呢？ 就很多人洗脸只是怕洗不干净，只怕就是残留脏东西啊和彩妆会影响皮肤的健康。但是其实重点不是在洗不洗干净，而是在于洗得太干净了。当你不注意洁面的就是当你不注意洁面的程度，很容易就会破坏皮肤表面的障碍，让皮肤失水过度，这样就是没有光泽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们皮肤呢还是有保护自身的作用。 没错， 当你把它清理得太干净的时候呢，也顺带着把它的一些保护成分给去掉了。 是的，没错， 所以这样就物极必反，导致你的皮肤反而不好了。 对，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做好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抗衰老怎么才能抗衰老？我好关心啊。 就是皮肤的水分其实跟衰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就是衰老的皮肤呢，透明质酸呢会大大的减少。这个透明质酸大家都懂的，就是 不懂什么意思， 就是拉扯水分子的力气。一旦减少，皮肤的水分也会大大的减少， 就是留住水分的。 没错，衰老的皮肤的角质层呢，这个 脂质呢也会减少，这时候皮肤屏障呢就会非常的脆弱，水分呢也容易流失。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刚才你说那个什么很长的名词我没记住啊，如果它被破坏了，你补水也没有用，因为留不住水。 对，没错，是。 嗯，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抗衰老的各种原因啊，就是日晒、夸张的表情，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没有做好护肤哈。 怎么办？以后连夸张的表情都不能做了， 对， 人生少了个乐趣。 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夏天如何抗衰老？我们现在正值夏季嘛。 嗯， 首先呢，就是做好补水保湿，对，补水保湿。这一步， 哎，今天我们刚好要教大家这个小秘方呢， 没错， 那一会儿要听啊， 没错，还有就是选择抗衰老的护肤产品， 嗯， 比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这是辅酶 Q， 还有是茄红素等， 嗯，这些就含这种成分的化妆品，我们要尽量选择。 没错，没错，那就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就给大家介绍这一些，嗯、 我们的网友这个乐派，乐活。派雨通，哎呀，他那个名字叫派雨涵吗？ 派雨涵， 派雨涵啊！他说：“一梦女神，天一小哥，下午好。 ”Hello， 下午好， 下午好，下午好。 嗯，非常感谢 我们的网友说 我们的节目， 这样还能活吗？我也在想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还能活吗？ 是，也是，也是，我觉得这个 有点苛刻， 人活得真累啊。 对，但是想美嘛，就要付出点代价，怎么办呢？ 就是要费一点时间而已， 嗯， 点点金钱而已，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夸张，对不对？ 还好，我觉得就是生活中大家养成一些小习惯，然后把这些细节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那些邋遢的女性朋友，还有从来不护肤的男性朋友，为了你自己的面容能够更加姣好的话，也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学学我们的小妙招。 是的，是的， 很简单的，其实今天我们跟你们讲嘛，就超级简单，还能让你超级有效的小妙招。 没错，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啦。嗯，女神化妆间。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持人一梦。 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 对，欢迎各位活力982的朋友们啊，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嗯， 为您正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 又说一遍啊，又说一遍， 又说一遍，女神百分百。 一定要记住啊，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 对， 那么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的互动。 然后您也可以登录一直播直播平台，在首页热门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与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那么6月26号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呢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 对， 和开播日17个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所以这里面我还要大声的跟大家宣布。为什么大声？因为有奖品。 对， 记住啊，在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随手拍 FM 982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怎么参与呢？您只要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982的照片，发送微博并艾特活力982，记住啊，要艾特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 是的，那么6月26号当天呢，也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是的，那么在进入到我们女神这个直播女神化妆间之前呢， 嗯， 我们今天呢要祝全天下的爸爸节日快乐。 对，父亲节快乐，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哎，你们有给爸爸打电话吗？ 当然了，我妈妈凌晨5点的时候就给我发个微信哦。 干嘛？ 因为我凌晨5点起来上厕所，然后我妈妈 你妈妈起得好早， 然后我就看那个微信嘛。嗯，我妈妈说一定不要忘了跟你爸爸说节日快乐。其实我根本没有忘，我是想我等我起来之后给我爸打电话。 哎，这说明在你母亲的心中你是个多不靠谱的女儿。你还要你提醒。 我已经变得很靠谱了好吗？ 哎， 那么说到这个父亲节哦，天一，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哦。 我这还有两个问题等着你呢。 OK， 没有问题， 不要那么嚣张。 来吧，说到这个父亲节呀，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 这个父亲节适合送爸爸什么样的礼物呢？ 跟你说这个问题，我今天一点都不怵，我 一点都不怵、啊。 我先准备好我的小红心，准备给自己加上。 OK， 没有问题。 讲一讲，今天啊特别有缘分、嗯，我爸爸今天刚好那个去外地出差，经过北京，所以中午我刚刚请我爸吃了一顿大餐，跟我爸吃完饭才来的台里。 啊、 哦，对。然后我爸今天还特别认真地问我呀，今天是不是父亲节呀？我说对呀，多巧，像父亲节你就刚好来北京了。、 啊、 对， 真讨厌。 哎，我先给心带上。 你凭什么给你自己带心、啊嗯、 我觉得回答的多好啊，我还请我爸吃了大餐呢。 那可是我爸爸不在我身边的，你觉得我应该送他什么礼物？ 你爸爸喜欢什么呢？ 我爸爸好像，我爸挺喜欢穿的， 那就送他一件特别帅气的衣服。 帅气的衣服， 嗯， 可以。 我不敢给我爸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可以买个 T 恤是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爸爸现在肚子大了，你挑不好这衣服吧，穿完之后就变得这块挺，就肚子这块会鼓出一块，再好的衣服也显不出好来。再试。 好，你可以问我问题了。 哎，我这里有跟父亲节相关，你抽吧， 抽吧，抽吧，抽吧。 嗯嗯，看看我给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哎呀，你这字，父亲对你做过最严格、严厉的事情是什么？我跟你说，我爸爸从小只打过我，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只打过我一次耶。 那只能说明你爸爸心太软。你怎么可能只犯一次错误呢？是吧？ 我 普通人类是不会这样生活的。 最严厉的一次就是小时候那一次吧，那时候是7岁还是6岁的时候。 嗯，你干嘛了？ 我忘记了，我好像是不吃饭。不吃饭，然后我爸居然给了我一个大巴掌，我当时都疯了。然后我穿鞋我要离家出走，然后我爸就哭，我爸说再也不打你了。 我代表全天下普通人类说，这也叫事儿？ 真的， 把小黄鸡加上吧，你跑不了了。 我关键我是女儿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小棉袄。 那只能说明你应该贴心，不代表他不应该对你严厉。 上辈子小情人嘛，你怎么可以打你情人呢？对不对？ 小孩不听话就要该打。你我觉得你爸真的是很聪明，都不打你。第二个问题我估计你也答不上来。 听什么？ 听好。 好， 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 好的。 听好啊。 嗯， 多选啊、不是多选题，单选题。以下哪种食材最不润肤？ 快快赶紧的。 A 蜂蜜。 嗯。 B 海带。 海带。 C 西红柿。 嗯。 D 玉米。 海带。哎，是多选题是吗？ 单选题。最不润肤的。 最不润肤的。 最不润肤的。 最不润肤的玉米。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玉米。 恭喜你答对了。 是吧？ 哎，你开始不说海带吗？为什么改到玉米了？ 因为你不要忘了我是哪儿的人，我是大连人啊。 大连人又怎么样？ 我靠海啊。 靠海怎么样？ 海带嘛。 好，先把小心给你。好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对，你可以给我解释。 其他几个选项是特别润肤的。首先说蜂蜜、 嗯、 蜂蜜大家其实这个很熟悉嘛，对吧？我们很多的化妆品当中也含有蜂蜜的成分。 没错，等一下天一也是准备了这个材料要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嗯，对，我们后面会有啊，这是蜂蜜。 没错。 对，蜂蜜呢，它是被誉为大自然中最完美的营养品。 最完美。 它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它有啊，被人体吸收的氨基酸、维生素及糖类，营养全面，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细嫩、光滑、有光泽。 嗯， 海带呢是矿物质含量非常高的碱性食物，它能够调节血液中的酸碱度，防止我们的皮肤过度分泌油脂。 嗯 嗯，刚才 错。 对，刚才我还说了什么？西红柿， 对，西红柿， 西红柿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细嫩光滑。 没错，刚才也说的那个茄红素嘛。 对，茄红素，番茄红素， 没错。 一项试验发现啊，吃西红柿还不容易出现黑眼圈，且不容易被晒伤。各位，刚才我们说你觉得防晒很麻烦的话，在家狂吃西红柿吧， 狂吃，狂吃，狂吃。 对，这你总可以了吧？吃还嫌烦的话，人就不要活了嘛。 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啊，做女人不容易啊。 做人类就很不容易， 就很不容易。 对，又要防晒，又要保持美丽。 是的，那么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美容小秘诀，保护脸蛋的小秘诀。 嗯， 保护脸蛋都有什么的小秘诀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对自己的肌肤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比较懒的， 不仅追求好的肤色，更要求一个完美的肤质，这是很多爱美女性甚至大部分男性的一个通病啊。 但是我还是特别懒。 对， 就是我追求，但是我很懒。 是，但是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美容上的一些小技巧，用最简单、最经济的物品来给您的脸蛋美容，既没有副作用，还又省钱，为自己的这个脸蛋呢起到最佳的保护作用。 到底好不好用？ 先 听一梦介绍，我回头我跟大家做实验。 是，首先呢就是这个皮，哎， 为什么每次我都是实验田？我心里好不甘心。 这是实验田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啤酒，你会想到什么？ 不好喝， 不好喝， 因为我不爱喝酒， 不爱喝酒。 对， 但是 很多人爱喝， 但它可以护肤哎。 我听过用一个说法啊，就是如果用啤酒洗头发，头发会变成淡淡的黄色。就不用染发了，这是我听过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 你可以试一下，你这要试成功的，可以在节目上面展示一下。 我不想要黄头发，我想要黑头发。 那这个啤酒是可以收缩这个毛孔。 嗯。 第二个呢，就是小苏打清理黑头，因为上一次的时候，上一期我们的节目讲的就是怎么去黑头。 去黑头，对。 没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酸奶和蜂蜜可以保湿。 哎，这个我们一会儿要做实验，我已经提前准备了酸奶和蜂蜜。 没错， 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做实验。嗯， 是的。那么还有茉莉花清爽液紧肤。 哎呀，这个东西还蛮难收集的吧？茉莉花液去哪里搞？ 蛮难收集的， 倒能买到呢？ 嗯，还有这个醋与甘油嫩肤， 这个还比较好。大家家里都会有醋嘛？甘油呢，很多化妆品的主要成分都是甘油。 对，然后还有萝卜汁祛斑。 萝卜汁 儿， 萝卜汁祛斑 是 好。 对，还有几种呢，等一下天一在他护肤的时候呢，不是护肤，给大家做实验的时候，对，等一下天一呢给大家就是会展示一下。 好的。 嗯，好的。那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 好的，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稍微休息一下的，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我们天一呢再做实验。 对，这是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现在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夏至未至》。 是的，希望大家喜欢。 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女神化妆间。 我要说各位观众不要被我吓到，听众们是看不到我的样子，但是看的人会看到我现在敷着一张面膜。哎，我就在想，你说每次我上个节目容易吗？ 不容易、啊、 想露个脸都不行，对吧？还得敷着面膜。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啊。 可爱什么，连脸都看不见， 非常可爱。 解释一下我敷的面膜啊。嗯，我是用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在超市啊很多化妆品店都可以买得到的这种压缩式便携面膜，就是一张这种纸体、嗯、然后我是用那个咱们在超市里经常能买到的啤酒把它泡了大概20分钟之后，我现在把它敷到脸上，然后我们大概敷15分钟吧，来接下来看看啤酒面膜是不是对皮肤真的有帮助。 是的， 今天我是什么都没涂，就是素颜来的一张大脸。 你本身就是素颜好吗？ 有的时候也可以画一画吗？ 好的，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啤酒呢有收缩毛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取一只干净的小碗或者是一小杯子啊，倒入啤酒，然后药用的棉纱或者是就是这样的面膜，就是刚才他推荐的这种纸质面膜。 对，便携式面膜， 然后浸入啤酒约3分钟，然后把这个取出来，稍微拧一拧，然后在脸上敷上约半个小时。如果这个棉纱中的水分被吸干，可以按照前两步浸泡后再敷3次。取下这个棉纱后呢，你会惊喜的发现皮肤变得紧致了，毛孔也缩小了耶。 嗯，一会儿看有没有效果，我们也不知道。 对， 试一试。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天一不可能给大家敷半个小时。 嗯，就敷15分钟差不多。 什么15分钟？10分钟？ 5分钟 嘛。 时间越来越小，多敷一会儿都不让。小气鬼。 等你回家慢慢敷啊。 好。 嗯，然后呢，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一种功效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淡盐水去角质。天一今天呢也是带了这个材质。天一你可以给大家。对，天一就不涂脸上了，涂在这个水手上。对， 我其实这个不是淡盐水，算是浓盐水，我就放了很多咱家生活中用的食盐。 嗯， 对，然后加一点点水把它化开，其实还挺难化的。然后我把它涂在手上，然后等它干了，看看我的手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变化。好， okay, 我现在就开始涂。 啊，现在开始涂。那么这个淡盐水去角质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就是取出一定的食盐水，然后混在一起啊，而且是这种高浓度的，用化妆棉呢侵蘸盐水在面部轻轻的涂抹，几分钟之后呢，脸上的水分蒸发，然后用清水冲净，这样不但能够彻底的清洁隐藏在毛孔中的污垢，也能去除老化的角质层，进而恢复脸部的光泽，敏感性皮肤慎用哦。就是像我这种敏感性，像红血丝啊这些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要少用这种淡盐水去角质，因为你的角质层本身就已经很薄了，就不需要再去角质了。 是哦。 嗯， 那我的手皮肤是不是很细嫩嘞？ 啊，你已经涂上了是吗？ 对，我已经在这个手上面涂了淡盐水。 嗯， 浓盐水其实不是淡盐水。 对， 然后我一会儿能风干看看。 因为这个上面已经说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定要。 对，高浓度的。哎呦，我的浓度相当高，半勺盐。 哎，有味道吗？ 你盐怎么有味道？你闻闻。 盐没有味道，但是舔一下应该会很咸，是吧？ 谁会舔？ 我才不要舔。 好吧，过这一趴。这是哪跟哪儿啊？ 对，那么其他呢，还有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小苏打清理黑头。那么上一期节目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些去黑头的小妙招。 嗯 嗯，就是洗脸的时候呢，在洗面奶上放一丁点的这样的小苏打，你会发现泡沫变得是细腻丰富且有弹性啊。 嗯嗯嗯， 洗过的皮肤呢是干净清爽，鼻子周围的这个黑头呢也是干干净净，毛孔呢也是缩小了。还有一种的方法呢是茉莉花清爽夜紧肤。 对，茉莉花清爽紧肤。 对， 我觉得花嘛应该比较纯天然，应该没什么害处。 对啊，就是特别像就 过去古代人家用那个什么， 一朵茉莉花， 就是人家把那个花放到那个盆里面，然后 沐浴是吗？ 对，沐浴啊，或者洗脸啊。 我想到小燕子， 我也想到 小燕子用那个花泡澡，结果被蜜蜂蛰的浑身都是包。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 不想接这首歌。 那么就是取为全开的这个茉莉花花朵进入这个冷水当中，记得是啊冷开水之中，然后密封静置数日后呢，兑入少许医用酒精即可，然后洗脸后呢，拍在脸上，可以收缩毛孔，而且清爽肌肤哦。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酸奶和蜂蜜保湿，等一下天一呢也会在脸上。 对，我先把这个盐水这一趴过掉，因为现在一梦可以看到我的手上有那个干完之后盐的那个残留在手上， 我看出来， 就说明我用的盐分真的比较高。 对， 然后现在我用一点点水把这个盐，就是留在手上这个盐的痕迹去掉，看看手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看一下天一有什么变化啊。 然后我拿纸把我手上这个水分擦掉。 好的。 对比一个我没有做任何，对比一下我没有做任何这个措施的手，哎呀，面膜都快飞出来了。哎，护一下。一梦，你先以你的肉眼看一下我两个手的变化，好吧？ 我看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是你刚才敷的吧？ 对。 你不觉得有点变白了吗？ 来，看一眼。 看一下。 看一眼，能不能看得见？ 可以，可以。 哎，能看出来。 哇。 对不对？ 好神奇哦！ 这只手就是我上面戴着一个黑色的链子的这只手、是刚刚用那个盐水揉搓过一下的。然后这只手就是相对黑暗一点，这只手就是我什么都没做的。 摸起来都不一样。 我摸一摸。 你摸一摸。 没什么感觉，但是 我觉得有感觉，这边就是感觉细腻一些，这边好粗糙。 好，那下面我没有做这只手呢，我就用刚刚一梦念的那个酸奶和蜂蜜调和之后敷在手上，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的，没有问题。辛苦我们的天一啦，非常感谢。那么酸奶和蜂蜜保湿呢，就是将同量的酸奶和蜂蜜混合在一起，薄薄的敷一层，15分钟之后用清水洗净就 OK 了。当然也是因为节目的时长，所以不可能到达15分钟。 哎，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光我刚才做的时候偷偷尝了一下，特别好吃。你想，酸奶加上蜂蜜，哎呀，老甜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有味道吗？ 有蜂蜜的味道，它、 啊、 你要闻吗？蛮浓的蜂蜜的味道。 哦，是，真的是。 你皱什么眉头？ 我就干闻这个蜂蜜的味道不是很好闻呢。 酸奶没有什么味道，它会有蜂蜜的味道。 是，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对，一会儿干了之后我再把它洗掉。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萝卜汁祛斑，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因为女性，不管是女性啊，就是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他经常在这个紫外线下暴晒的话会起斑。对，那起斑了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是会很愁，哎呀，这个斑怎么去呀？尤其到老了，这个一轻一晒就会起这个斑，那怎么去斑呢？就是如果你脸上有这个雀斑呀，可以用这个小红萝卜汁加上牛奶涂在脸上过夜，第二天早上洗掉，坚持这样做，雀斑就会逐渐的消除。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大家可以真的试一下。我在 牛奶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我再说一遍，就是小红萝卜汁加牛奶涂在脸上过夜，然后第二天早晨洗掉，坚持这样做，雀斑就会逐渐的消除。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哦。 现在我手上这个刚刚涂的薄薄的一层牛奶跟蜂蜜的混合物呢，已经干了。我现在用水冲一下，简单冲一下，看看效果啊。 好的。 一梦可以继续推荐其他的方法。 好的，那么还有很多种啦，慢慢的给大家推荐哦。还有呢，就是玫瑰水洗脸，哎，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端呢？就是摘取未全开的玫瑰，整朵浸入在香醋中，静置一周，然后兑入适量的冷开水，制成洁肤水，早晚用它洗脸，久而久之呢，它就可以彻底的去除这个包啊、粉刺啊，使肌肤变得非常的光滑柔嫩。 好，一梦，看看我的手有什么变化。 我感觉这两只手好像一样了耶。 你摸一下手感。 啊， 是不是？ 你自己都能感觉到是吗？ 一梦，你自己形容一下，我现在这只手感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我的手的手感。 滑的已经不行了。 就是这只手，大家可以看过来，这只手是刚刚我涂了这个那叫酸奶和蜂蜜的混合物，摸起来滑滑的，跟那个食盐水对比一下啊，食盐水因为它可能有一些盐的颗粒在，所以手的摸起来是有点涩涩的。哎呀，我这个面膜都快飞出去了。然后我的这只手就特别的滑。 对。 而且刚刚我大概也就才几十秒，因为涂的非常薄的一层，很快就干了。 是。 然后我拿水简单冲了一下，这个感觉从白嫩上 哎，看看看， 哎，真的是有， 是不是都有变白？ 对对对， 比刚才你看同样的位置，刚才光也同样打过来。 哎，天一，你 是不是有效果？ 你说你主持了这个节目，然后你就整个你就变帅了。 脸都被遮成这样了，我还 变帅 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该面膜应该摘下来，因为很干了。 已经干了，把面膜摘下来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面膜已经干了的话，千万不要再在脸上敷，它这个水分会倒吸的。 好，一梦来检查一下我的皮肤变化，来让给一梦，留给一梦， 我可不可以去看？因为你 不然呢？ 就我怕我一闻会醉掉哦。 哎呀，你怕我长得很让人沉醉吗？长得很让人沉醉。 哎，确实，我觉得。 你可以看这毛孔有变化吗？ 毛孔，稍微看一下。 嗯，看看毛孔有没有什么变化。 关键我没有仔细观察过你以前的毛孔，难道以前毛孔也 不带这么拆台的？ 以前毛孔大，然后现在变小了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个玩笑。 皮肤状态呢？ 说实话，我现在看天一的这个皮肤状态，我觉得他这块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镜头， 就是 他 这一部分， 这属于腮吗？ 腮，对，腮这一部分，我觉得他这块 苹果肌， 苹果肌的这一部分，他的那个毛孔有变小。 我来说一下感受吧啊，就是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会做过各种面膜的这个测评嘛，就往脸上敷一下，美白的、保湿的。刚刚这个啤酒面膜呢，闻起来呢味道稍微浓一点，因为有酒味嘛。但是我现在没有洗脸，我的皮肤没有感觉那种有很多化学品残留的感觉。以前那个面膜呢，你会觉得皮肤有点点紧涩。但是这个啤酒并没有这种感觉，还算舒服。至于效果嘛，因为我们这次敷的时间比较短，不好评价。但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家试一下，反正夏天嘛，大家都会喜欢喝一点啤酒，对吧？吃点烤串。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天一的这个现在的皮肤稍微比刚才要细致了一点， 就是在补水效果上还是有的，对吧？ 没错，补水的效果是非常有的。 所以说大家还可以回家试一下，很简单，把我们刚做的三个实验跟大家重复一下啊。首先最简单，淡盐水去角质。 是的。 但其实大家建议大家可能可以把这个盐的浓度提高一点。 对。 然后涂在你的，如果你皮肤很敏感的话就算了啊。皮肤不太敏感的话可以搓一搓，揉一揉，去角质，然后一定要洗干净。像我刚刚拿手做的实验嘛，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没有条件，洗的不是那么干净。 是的。 会有一些这个盐的痕迹留下来，但是确实有一定美白的效果。 对，有美白的效果。 你可能去了角质看起来好 了，而且变得很光滑。 那是另外一个只手。刚才一梦说变得光滑，这只手呢是刚刚拿这个酸奶和蜂蜜调和物薄薄的涂了一层，大概1:1的比例啊，涂了一层，然后待它干掉之后拿水简单冲了一下，然后摸起来真的滑滑的，比起这个盐去角质来讲，这个会有滑滑的感觉。 没错，是的。那么再给大家推荐就是两个比较不错的护肤的小妙招。 好， 就是用草莓酸奶敷脸祛痘。 哦，就是拿草莓跟酸奶混起来 吗？是的。那么草莓它本身就有消毒和收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爱长痘痘的症状缓和下来，对皮脂分泌旺盛的皮肤呢也是非常有效的。使用草莓4粒，面粉1小勺。 哎，我怎么觉得都很好吃。 对，酸奶少许，用清水将草莓冲洗干净，榨出汁，然后将面粉和酸奶混合后放入草莓汁和蜂蜜，搅拌均匀，涂抹在脸上，然后洗干之后就是干后然后洗净， 感觉特别好吃，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但是对皮肤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燕麦面膜洁肤，燕麦的面膜啊，用燕麦和鲜牛奶混合成糊状。哎，这最后吃的呀。 对呀，怎么感觉今天我们是到美食节目。 对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些不起眼的像是食品，但是用 有 两用。哎，可以两用。哎， 对。哎呀，我这个啤酒面膜敷完之后真的觉得皮肤变紧了，那种紧紧的往起拉的聚在一起的感觉， 是吧？然后涂在脸上，就是这个燕麦和牛奶面膜呢涂在脸上10到15分钟之后，先用温水洗净，再用冷水洗净啊，先用温水再用冷水，这样也可以去除这个脂溢物，使皮肤光滑而细腻。 好吃又省事儿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非常可以试一试哦。 对，饿了还可以吃点。 没错没错， 燕麦呀。 好的，那么今天的我的女神化妆间这一部分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女神百分百 之女神化妆间， 女神化妆间， 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应该是 周六 的16点 到17点， 没错。那么今天也是临时跟这个小雨换班的啊，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在周六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在我们的广播前等着我们啊。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通过我们的一直播。 对，一直播的合作，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您在首页热搜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与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多护肤的小知识，还有化妆的小知识哦。 对， 大家也不要错过。那么再次的，就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再次的祝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 祝愿你们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是的，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哎呀，一说秘密花语就是爱情咯。 哎呀，今天有什么爱情故事呢？ 有什么爱情？哎，先看一下我们的花。 你的花，我来拿着，你来读花。啊，你来读花语。 我来读花。哎， 你来读花语。 我来读花语啊。首先呢，上次呢我们都说了这个明星的爱情故事，这一期呢我们还是说的明星的爱情故事。那天一，你看第一个是谁的？ 哦，一首歌，大家猜一猜哦。目送青山多壮美，风雅跟风雅，哎，风雅什么来着？ 什么？ 汪明荃。 汪苏这那等， 你在倒什么？ 是这样子吧？ 对，曾经这部电视剧让他一炮而红，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他就是汪明荃和罗家英的爱情故事。 汪明荃和罗家英的爱情故事，在香港娱乐圈呢，真正称得上阿姐的只有一位，那就是汪明荃了。他是香港 TVB 的电视台的镇台之宝， 没错，家喻户晓， 也是家喻户晓的艺人了。而罗家英呢，是香港著名喜剧的明星，我看过他很多唐僧 Only you 对吧，就他演的， 是他 在大话西游当中， 对，他们相爱21年，共同抵御癌魔21年癌症。他们的爱情故事呢，感人至深。汪明荃与这个罗家英是1987年因这个粤剧而结缘，然后20多年来呢，经历不少的风雨。罗家英呢，当时是当众正式的求婚汪明荃是4次了，至少想娶这个心爱的人回来。 哎、 但是汪明荃和罗家英呢， 不容易啊， 都曾患过癌症，一直是这个互相扶持，不离不弃。4年前，罗家英和肝癌病魔斗争时，汪明荃曾对他许诺，要是你好起来了，咱们就结婚。哎，如今呢，罗家英身体是康复，选择结婚确实是最好的时间。然后是2009年的5月2号呢，63岁的罗家英和汪明荃终于结束了21年的爱情长跑，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婚姻的生活，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正式的注册结婚。 拉斯维加斯正式注册结婚。 是的，20多年来呢，他们是相濡以沫，终于这个终成连理啊，也是给无数癌症患者带来了无数的希望。这对整个香港娱乐圈来说，这两位长辈喜结连理，对圈外人而言呢，这是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最完美的诠释了。 对，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婚姻有的时候不在乎你多早， 对， 只在乎和对的人。 是的， 你像他们到63岁才正式结束21年的爱情长跑， 没错， 但是生活依旧幸福， 对， 对吧？ 对， 哪怕遇到癌症又能怎样？有爱的人在身边， 爱是话啊，那句话 应该 怎么说？就是，爱可以治愈一切的伤痛。 对，当病魔在侵袭你的健康的时候，爱情是那时候你的情感支柱。 不只是爱情，爱， 大爱， 对，大爱， 包括父母的爱，朋友的爱，对， 没错，是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咱们前一阵非常火的电视剧，那叫 《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 主演 侯亮平，哎， 对， 就是 演技备受吐槽的。 他的这个扮演者呢是陆毅啊， 对， 啊，说的就是陆毅和鲍蕾，就是他的妻子，健康阳光，笑容很特别，这是陆毅给鲍蕾的第一印象啊。然后文静，看起来很乖，这是陆毅眼里的鲍蕾。1995年，两人在这个上海戏剧学院成为同班同学，对鲍蕾是一见钟情的陆毅，马上展开有预谋、有布局的追求攻势了。哎，陆毅那么帅哦。 鲍蕾也很漂亮啊，郎才女貌。 2006年呢，结婚，两人的爱情终于是修成了正果，成为了娱乐圈内的一段佳话。2008年呢， 十月份呢，鲍蕾为陆毅产下一女，结婚这五年以来呢，鲍蕾是安心做贤妻良母，而陆毅呢也是专心养家，与绯闻绝缘。 对，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明星之间的爱情并非只都有只是绯闻，只要你对爱情足够的忠贞，其实还是会有好结果的。 是的， 关键看人和态度。 没错，那么就是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都可以幸福哦。 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下周六不见不散哟， 拜拜， 拜拜。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hrough